啊，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FM 九十七点四，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欢迎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于云。今天我们欣赏的精彩好歌有李玲玉《东南西北风》， 东南西北风吹着不同的脸孔， 吴启贤《太傻》， 守住你的承诺太傻， 张雨生《是否真的爱我》， 微妙难捉摸， 孙燕姿一起走过，珍妮鲁冰花， 闪闪的泪光鲁冰花， 苏芮心痛的感觉， 告诉自己爱情已远去， 蔡依林看我七十二变， 美丽极限还漂亮没有终点， 蔡琴遗失的情歌， 我能再回到青春时，我不会让你的 郭峰甘心情愿， 你想为你永相随，为你早走默默不一生， 赵永华最浪漫的事， 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， 齐秦大约在冬季， 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， 陈奕迅王菲因为爱情，刘若英很爱很爱你， 很爱很爱你，所以愿意， 张宇一言难尽， 我一言难尽忍不住伤心， 周华健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，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轻轻跟着和， 更多的经典老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首先来听李玲玉演唱的《东南西北风》和叶倩文的粤语歌《等待》。 吹着不同的脸孔，难道爱情只是

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FM 九十七点四，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你对我一笑，到如今余音袅袅，我化作一叶小舟，随影坡上下飘摇。昨夜你对我一笑，酒窝里掀起狂涛，我化作一片落花，酒窝里左右打扰。昨夜你对我一笑，我开始有了骄傲，打开了记忆的匣子。昨夜你对我一笑，到如今余音袅袅，我化作一叶小舟，随影坡上下飘摇。对我一笑，到如今余音袅袅，我化作一叶小舟，随影坡上下飘摇，随影坡上下飘摇，随影坡上下飘摇， 这是一首费玉清演唱的《昨夜你对我一笑》。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千千阙歌，我是云云，继续为您带来的是郑怡、李宗盛合唱的《结束》。 你对我说你好寂寞，我知道我明了，我问你你要什么，怎么做，你可曾知道？每一个夜晚，每一次分手，总是没有 就是这样的结束。 We thought we couldn't take

给你，来自于优客李林。欢迎您继续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云云。下面来听苏芮的老歌《心痛的感觉》，这是1984年苏芮演唱的经典曲目。 什么忍住了我的伤？

心痛的感觉。 告诉自己爱情已远去， 蔡依林看我七十二变， 美丽极限，爱漂亮没有终点， 蔡琴遗失的情歌， 我能再回到青春时光，我不会让你的 郭峰甘心情愿， 和你相依为命永相随，为你到走默默不一生， 赵永华最浪漫的事， 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， 齐秦大约在冬季， 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， 陈奕迅王菲因为爱情， 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， 刘若英很爱很爱你， 很爱很爱你所以愿意， 张宇一言难尽， 我一言难尽不住， 周华健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，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轻轻跟着和， 更多的经典老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下面我们即将听到的歌曲是王杰演唱的《谁明浪子心》。 总不可接触，我却哪管千山 样的出现，再见丑小鸭，再见，我要洗心革面，人类可以升天，梦想近在眼前。今天变成焦点， 七十二变来自于蔡依林。继续为您送上的是蔡琴的老歌《遗失的美好》，这首歌收录于专辑《你不要那样看着我的眼睛》。 从来都没有疼过我自己，青春岁月都已随风而去，才知道原来走得越高越寒冷，感情却错得那么深。从来都没有用心疼过你，悲欢离合都是我的决定，才明白受伤的你从来给我真情的答案，你总是给我温暖，给我依靠的肩膀，你总是为我歌唱，等着我靠岸。 从来都没有用心疼过你，悲欢离合都是我的决定，才明白受伤的你从来不怨恨，默默给我真情等待。你总是给我温暖，给我依靠的肩膀，你总是为我歌唱，等着我靠岸。如果能再回到青春时光，我不会让你等，让你淋着雨苦苦地 镌刻在你记忆深处的彼岸之歌。 真真切切爱过这一回，无论走遍

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。 因为爱情简单的生长， 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狂。 经常忘了， 我依然爱着你。 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，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。 因为爱情简单的生长， 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。去的 CD，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。 有时会突然忘了， 我还在爱着你。 听听江南三月烟雨愁，听听人间四月锦似天，听听鸟雀呼情，五月花歌如春潮，曲似花海。每天一首春天的主打歌，千千阙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，每个工作日早五点到七点叫醒你的耳朵，凌晨一点到两点重播。余云主持，千千阙歌，唱尽春日好梦酣。 千千阙歌，今天的春日主打歌为您选择的是李健演唱的《最美的春天》。 我想所有的鲜花开在最美的春天，就算不是最鲜艳，也有绽放的瞬间。微风吹拂我的脸，忙得奔跑的少年，窗外辽阔的天空，放飞我们的心愿。我多希望看到你自由的翱翔，风雨中有坚强的翅膀，怎能让时光匆匆蹉跎了梦想。开始的路就不叫远方，我想所有的鲜花开在最美春天，就 强的翅膀，怎能让时光匆匆蹉跎了梦想，开始的路就不叫远方。蹉跎了梦想，开始的路就不叫远方。 千曲歌， 想为你做件事，让你更快乐的事，好在你的心中埋下我的名字。求时间趁着你不注意的时候，悄悄地把这种子酿成果实。我想她的确是更适合你的女子，我太不够温柔优雅成熟懂事。如果我退回到好朋友的位置，你也就不再需要为难成这样子。很爱很爱你，所以愿意舍得让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。很爱很爱你，只有让你拥有爱我才安心。看着他走向你，那幅画面多美丽。如果我会哭泣，也是因为欢喜。就像两个人能相遇不容易，做不成你的亲人，我仍感激。很爱很爱你，所以愿意不牵绊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。很爱很爱你，只有让